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的7点整，伴随着星星的阳光和水珠和空气，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这首歌也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来听听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搬家》，看看搬家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好心情。 很想换个房间， 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咏琪带来的《搬家》啊，大早晨的就开始搬家，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 我不明白啊，因为本来就是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我以为你要配合今天这种非常清新的天气，给大家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结果说来看看搬家带给你的好心情。 但是我跟你说， 拜托，上班已经够累了，大早上还让我搬家。 但是我跟你说，其实这首歌曲特别好的起到了早安闹铃清醒歌曲的这个作用，因为你 吓着你了。 对啊，你说哟要搬家，你立马今天所有的麻烦事或者所有的困倦都已经完全都溜走了，对不对哈？ 但是也希望大家尽量就是别搬家，毕竟还是一个特别伤神伤力的这个。 干嘛尽量别搬家？ 你非要吓吓大家，我当然起好这种安抚的作用。 有需要还是要搬呢、啊？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出门的朋友会感觉到昨天的一阵雷阵雨之后呢，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舒爽啊，走在路上啊，开着车的时候可以稍稍摇下一点车窗，感受这种小风吹进车里的感觉， 甚至有点 凉。那么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9度，今天明天还是会有降水天气，尤其是今天午后西部北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夜间呢会逐渐扩展到全市，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记着带上一把伞，注意防雨防雷，而且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危险的区域活动。 嗯，我们要听听来自于静瑜的给大家的一些指南啊，我觉得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充分，还让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啊。当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东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是比较舒爽的问题了，是有点凉爽了。对， 哎，我今天早上觉得还蛮舒服的。可能我们这些现在已经注重养生一族的人来讲，早晚都会多穿一点儿，特别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常备一件外套。因为你去了公司之后，最近发现好多朋友就得空调病了。就是因为单位啊，可能去商场里面这个空调温度打得太低，所以自己说，哎呀，我大夏天的居然也发烧也感冒了。那这个时候就要学会积极照顾好自己啊。 是，这个时候呢，有枸杞的保温杯就应该拿出来了，对不对哈？ 因为保温杯还是不要了吧， 毕竟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哈。 毕竟前一段时间也是桑拿天，这个将近40度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哈。但提醒大家要记着带伞，然后早晚的记着多穿一点，还是没有错的。 是， 来看看今天签到的前十名，哪十位幸运的朋友冲进了我们的签到排行榜 ？Number 1，你与氧气共存亡；Number 2是 Z 建涛；Number 3，高涛；第四名山顶洞人；第五名是逝水无痕。 嗯，来看， 昨天签到第一名，今天签到第五名哈。 对， 那好像依然没有看到他太太小绿的身影。 你太太的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的技巧还要差一点。来看一下第6名是天池，第7名纪大人，第8名王景炎，第9名阿乐，以及第10名是梦幻 Monica， 基本是以老朋友为主啊。恭喜上的这位朋友。 嗯，还有昨天呢拿走我们给大家提供奖品的小莹，今天也是正好把车子开到了建外大街13号附近啊，拍了一张我们单位的这个俯瞰，哎不，这仰拍图，俯瞰有点高。 他在无人机上拍的吗？ 仰拍图发给我们，来跟我们打招呼，也跟你 say hi。 是哈，不过呢，这个我觉得这张照片呢，拍出了我觉得很清新的一个角度，因为我平常是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过我们这个大楼的啊。这个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呢，和今天天气呢，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不像暑假，太不像夏天了，对不对哈？ 那正常啊，就夏天应该是有雨啊。 夏天有雨，夏天应该在我的感觉就是一种潮湿闷热的天气， 就是上周的感觉。你愿意再回去吗？我不要， 我也不愿意回去，但是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趣的暑假的经历啊。 嗯，这两天呢真的行驶到一些学校路旁的时候，会说哎，怎么没有接小孩的这些家长朋友了，才意识到说哦，他们好像已经有的开始放暑假了。 对， 那确实到了暑假了，很多爸爸妈妈呢也会带着小朋友出去玩，或者说带他们参加一些亲子的文娱活动，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曾经的有趣的暑假经历。 对，一会儿还要问问你啊，我觉得不光是小朋友了，就是你现在能够回忆起的你当初的暑假都干了点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我觉得我当初的暑假可能跟爸妈捆绑的没有那么紧，不像现在的小朋友到了暑假爸妈就要先替他们比如说安排一些亲子夏令营啊，或者户外活动啊，包括也可以带他们去看一下马上要演出的精彩舞剧。刚刚有提到小英是昨天带走了我们的2张演出票哈。 是，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的，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新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2张，这也是英国国宝级的编舞大师马修·伯恩，他将在8月份抵京带来战火版的舞剧《灰姑娘》正中来袭。 嗯，当然呢，从7月9号到7月11号呢，我们会每期节目提供2张啊，2个人次，共4张奖品哈。订票的电话呢是400-635-3355，400-635-3355，每天呢是2位获奖，每人2张票，所以呢，在一会儿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赶快积极的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最有趣的暑假经历。 我们会分别在第一个时段以及第二时段当中呢来 pick 两位朋友哈。 是，大家发送答案的时候不要忘了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告诉我们你曾经最有趣的一些暑假经历。但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代表了郭鹏的答案。 是因为啊，代表我的答案。 那干嘛要放 不注意就被套路了啊。这个阳光宅男呢是让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千万不要窝在家里，还是要多多的出去感受一下夏天的这样迷人的风姿。来听听看。 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想不到的超低价格，全年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酷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各位，7:13，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哥，我是静瑜。 今天呢，这个互动话题呢，是我最有趣的暑假经历。但是我发现大家呢，一上来基本都是跟旅游有关系的。拜托，我觉得大家暑假就没干点别的事儿吗？哈， 不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所以一定要好好玩一下呀。 嗯， 那看看蓝翅啊，他说去年和宝宝去了新马泰十日游，不知道宝宝有多大哈，但我觉得说如果带一个年纪稍小的宝宝一起去这么远的地方，还去这么长的时间， 宝宝应该蛮开心的。 对于家长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暑假经历吧。 是，但是我跟你说，带着宝宝真的如果出去玩的话，总体来说操心的事儿还是挺多的。 对 对， 就是因为辛苦嘛，但是痛并快乐着，就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太子呢说，当初暑假基本就在奶奶家过着老人的养生生活。不过呢，最有意思的一次呢，是第一次和家里人出北京去北戴河游玩，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大海，第一次下海游泳，一切对于年幼的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哈。 嗯，对于小孩子来讲的话哈，其实我们现在想想说，哎，去北戴河可能我开个车，三个小时我就到了。但现在对于小孩子来讲，小的时候，哎，可以去一个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而且可以看到海，能玩水，嗯、开心死了。 你说的很对，小孩呢主要是玩水，是不是北戴河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你家旁边的游泳池也会玩得非常开心了哈。 但是提到有趣的暑假经历呢，李晟的答案应该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嗯， 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一边哭一边补暑假作业。哎呀，现在想想。可有意思了啊！ 我觉得一边哭就算了，因为对于暑假作业这件事情呢，我发现绝大部分人都是到最后两天才开始写。 你没有最后一边哭一边补作业，然后又写不完那种崩溃的感觉吗？ 我跟你说，我从小特别的这个厚脸皮，我到最后补不完就算了。 老师也不会管 了。因为暑假作业这事儿呢，老师一般会盯两天，但是马上老师就会发现有全新的作业等着他，对不对哈、啊？没有那么多时间管你。 总是写不完的哈、 啊。对啊，就是没有办法啊。 哎，但刚刚提到了说我最有趣的暑假经历，但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好像小的时候写到了作文题，就是我印象深刻、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考好郭鹏了。你看到这个题目，你能想到什么？ 我觉得暑假我还能想到一些，比如因为你告诉我是最有趣的暑假经历嘛， 嗯， 你来了一句最难忘的事情，这件你跟我一说的话， 差不多吧，因为最有趣所以才难忘啊，你就想想自己暑假有什么经历过难忘的事情，来。郭鹏同学、 哎、原来是这样哈， 是你开始要补交暑假作业的时候。 好，那个暑假期间呢，我自己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当时呢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就是八人组的组织，我们一共有五男三女，就是当时大家关系特别特别好。然后在暑假期间呢，我们八个人呢就一起出去游山玩水了一天，我觉得那个经历特别有趣了哈。 怎么感觉昨天晚上这个新版的流星花园在湖南卫视开播了以后你有点 cos 人家的这行径。 我们像 F8 是吧， F8 有点难听哎，感觉、啊、 F4 是四个 男 生， 对对对， 再带一些像山菜啊小优啊、你们这个阵容组织也不差嘛。 对，我们这个阵容会更加庞大一点点，而且你知道在青春期的那个岁月当中呢，大家荷尔蒙抱团，所以当时有一个我们其中的一个朋友在那个假期之后可能要先去上大学了，大家抱头痛哭，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可哭的，你知道吧，啊， 就当时一定会被自己所感动啊。 对对对， 来，大家更多的答案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最有趣的暑假经历，可以发送的时候依然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也是有两张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送给各位。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do,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pouring rain, on a crowded subway train, when I'm just about to go insane.You make it go away. Monday morning in a traffic jam, and I'm gonna be late again. The world is getting underneath my skin. I see you smiling, then know that it's gonna be okay.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do,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Girl, when I'm alone, you're where I belong.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Oh, oh, oh, oh, oh, oh.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You make a bad day better than good. You make me feel better than I should. You wanna say what I misunderstood, like no one else ever could. Girl, you show me things I never see. If you were never there, I'd see them with me. When I get a little too crazy, you are my sanity. A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OK， 来自于 Chris Allen 带来的 Better With You 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如果让你在暑假来听的话，应该会想到你暑假应该做哪些有趣的事情哈。 嗯，刚刚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暑假有趣的事情，看到大家的答案，由衷的感叹一句，有暑假真好啊。要当时的时候是自己作为学生可能感受没有那么明显， 嗯， 当你工作的时候再对比哈，当时自己的一些同学现在去走上了教师的岗位， 嗯， 然后他们到了假期又问你说，哎，静宇你年假休了没有啊，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教师的岗位， 这多光荣的一件事情啊。每年就羡慕他们两次三次，寒暑假还有教师节 啊，教师节还要有一波羡慕杀是吧， 对，他们会晒就比如说就是学生给他们的一些祝福啊，感谢的一些话语啊， 对， 其实那些远比鲜花要更惹人羡慕一些。 对，你知道我因为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出去开始实习嘛，所以对我人生来说的话，最后一次假期就留在了这个大二到大三之间，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蛮残忍的。因为我看了很多他们的这种答案，比如小丽啊，暑假就是各种追剧啊，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一不小心就暴露年龄了。不过我们家的娃现在很喜欢冰雪奇缘、灰姑娘之类的舞台剧，就是我觉得哦，别人的假期可以在家里每天狂刷剧，我觉得这个日子离我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 没有，他在暗示你他喜欢灰姑娘这样的舞台剧。我们节目今天要为大家送出四张灰姑娘的演出票哦。所以各位互动的时候记得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哎， 小陈曾真琳达跟我们说，九年前的暑假去了 YMCA 的夏令营做志愿者，也结交了很多外国的好朋友，到现在都还有联系，所以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且难忘的一件事情。 是，而且如果是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估计到现在一到暑假你就会想起当时那一段比较有意思的这种缘分哈。另外一位朋友呢说，多年以前的暑假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参加了辅导班，多年以前认识那个美丽的女孩，我的初恋哈。我现在非常想知道的是他们俩后续怎么样了。 那当时有这个感觉就好了，就像你当时因为朋友要去上大学，所以哭到自己现在都无法理解。 那件事情我要跟你多说一句啊，因为我们当时要一起把他送到火车站，你知道吧？然后他当时呢，把他的背包给我背，就是因为他当时很多行李，我们几个人都纷纷抢过来。然后 你把他背包背走了。 你听我说，然后当我们把他送到车上以后呢，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旁边有位朋友说，哎，郭鹏，你身上怎么多了一个包？ 你这种一开始就能猜到结局的故事可以不用讲。 但你能猜到那个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送给你们的礼物吗？ 不是，是给他背了一书包的大白兔奶糖，都被我吃掉了 啊！ 最后还是被你背走了。 对啊， 但我猜对是礼物啊。 对， 其实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感觉。你像苦寒他说，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回老家带上娃去深山老林里捡蘑菇。 哎，这个好像感觉有点意思啊，而且关键是过上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大都市当中的一种生活，我觉得你的娃应该也会体验到另外一种感受吧。这样的话我觉得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他们觉得他们的暑假当中不只有这些暑假作业或者看剧等等哈，我觉得能够去深山老林捡捡蘑菇，认识一下大自然也挺不错的哈。 就除了这种标配啊，大家在城市当中比如说上一些辅导班啊，去一些夏令营等等的，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野外，包括像野炊烤肉啊，玩水啊等等的，都会给孩子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呢要跟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灰姑娘的演出票两张。当然呢最近呢一些舞台剧方面也确实有很大的动作，比如说不少老北京都知道的北新桥海演的传说，以及那口锁龙井，是作为北京人的青年导演张默把这个传说搬上了舞台进行了全新的演绎啊。 嗯，这个锁龙井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就是这个北新桥的海演这个附近有一口井就叫锁龙井，井下呢锁着一条活了600多年的新元龙。 哇， 那这条龙呢在明朝的时候曾经祸乱过北京城，刘伯温就派姚广孝把它降服并且封印在井下。 嗯， 那么这次新编的这个舞台剧呢并没有局限于这个传说，而是将在这个传说的基础之上引入了误入锁龙井的现代人乔梁的角色，让一人一龙在井中相遇，通过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碰撞形成了强烈的戏剧感。 这部剧呢在8月15号到26号在北京的鼓楼戏剧场进行了第一轮的演出，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到时候关注一下啊，算是讲了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了。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是把

表情都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尔密。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3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充满着浓浓暑假气息节目的主持人静瑜。 你刚才不光充满了浓浓的暑假节目气氛，你还给我们推荐了一款土耳其的美食。 哎，很不错，因为最近正好世界杯期间嘛，所以我们的音乐早餐也带着大家进行了一场环球音乐早餐之旅，来看看各个国家都吃什么。 是，今天非常不错，你终于念出了那款土耳其美食的名字。上次冰岛那款美食，你竟然用了这个 Google 的发音哈！ 啊，只要它是拉丁文的，我觉得我都可以挑战一下。但带什么小舌音的，我觉得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希望这个翻译软件可以帮到大家哈。 对。 但今天这一首音乐早餐的歌曲，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完整的听完了。可能之前在很多的短视频网站上就只听到了那一句“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 土耳其”。 对。但其实这首歌曲的主题就是带你去旅行。 对。 也是我们暑假经历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最有趣的暑假经历，我发现了抛砖引玉这件事情真的存在，因为我刚才抛了一块大砖头出来以后呢，无数的玉就砸向了我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苗苗说，高一那年呢，有外地的学校的朋友来到我们学校宿舍借住，我和同学一起报了学校的勤工俭学，然后呢就是每天洗床单呀铺床单呀，虽然特别累，但是呢我们一群男生女生在一起很开心，最后10天还挣了点钱，都给爸妈买衣服了，觉得很开心很有意义，这件事情呢会让我记一辈子啊。 同样在暑期勤工俭学的还有小橘子，他说暑假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暑期打工了，拿到工资的时候那种开心啊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那可能就是人生当中自己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第一笔钱啊。 是， 他虽然不多，才500块钱，但当时就是为了这500块坚持了一整个暑假。 哎，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暑假打工呢，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这个经历或者对自己能力的提高和成长这件事情，我觉得会非常重要。天空2018说，没孩子的时候呢，暑假的时候每周都去钓鱼。现在有孩子了，鱼竿早就不知道被丢到哪儿去了，鱼线也找不见了。宝宝1岁，等他大一点呢，就可以一起去钓鱼了。但是宝宝大一点呢，你的鱼竿和鱼线也找不见， 因为他会帮你偷走是吗？ 对， 是。还有好多说勤工俭学的朋友啊，不过三倍，哎，我现在就喜欢这样叫他的名字了，真的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念啊。他也说16年的暑假，原本呢以为会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吹空调，吹着妈妈做的菜，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由于专业性质，纠结之后还是踏上了赴美带薪实习这条路，一走就是3个月。当时想的是世界那么大，我还年轻，应该多走走看看。但是当我最后离开的时候，没有想到就当时带我的主管因为我而哭，就有些朋友也因此而哭，就觉得说很舍不得一起度过了3个月共同付出过汗水努力和情感的地方。 对， 所以也感觉这是自己人生当中很难忘很有意义的暑假的经历。 是，3个月已经相当长了，而且足够培养出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连结，所以我觉得 主管哭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哈。当然呢，橙子的这个答案就很明显是带有当时的浓浓的青春期的特色。他说有一年呢，暑假初中同学聚会去颐和园去划船，男生两艘船，女生一艘船，结果呢男生因为打闹，结果两艘船都翻了。这件事情我们也干过，就是去经常玩到打翻船，你知道吧？然后呢，女生 别给大家树立坏榜样嘛，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是的，是是是，我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不这么干了啊，因为现在上去的话，我这个随时都容易翻。 你别让年轻背锅，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没干过这种事儿。 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跟他是一样的。橙子说，女生船的这个时候看到男生的船打翻了嘛，就帮忙去打捞钱包呀、人呀各种东西。钱包跟人这个时候不能放在一个，你应该先打捞人。 先打捞人。 现在真的太丢人了，但现在想想还挺好玩的，就是。确实是，我觉得可能你那个假期当中做的什么作业、吃的什么饭你忘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能会记一辈子哈。 对，因为暑假这两个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一种年轻、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感觉。 嗯， 像小鱼先也跟我们分享说，09年的暑假，他是作为校辩论队的一员，赴宝岛台湾去参加福建省科协举办的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的辩论赛。 嗯， 那赛场上呢，跟台湾东吴大学、世新大学这些优秀的辩论队的队员们同台交锋，赛场下这些宝岛的小伙伴们就带着他们去吃夜市啊，品美食啊，然后一起谈谈好玩的事情，包括吃火锅，一直吃到清晨。 嗯， 在比赛结束的庆祝晚宴上，还跟世新大学的辩手们一起跳了一支舞啊，亲身感受到了这种两岸文化的一些特点，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一些交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所以每每想起来的时候，你看这大早上的7:26， 对， 跟我们打来了这么长的一段字，说明这一段经历，其实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关键小鱼先还是有图有真相的人。 嗯， 然后呢就发来了三张当时在辩论赛当中的一些图片哈，能够看得清，看得特别清楚的，当时呢在台湾的这个，包括在这个比赛场上啊，或者是在比赛之外 一起去玩的一些经历啊。 对对， 这是非常有趣的暑假经历，各位可以继续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还会有奖品送出，所以呢大家在发送答案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那刚才很多朋友呢说到了假期呢，可能很多人需要去看剧，但是假期很多人也要去看电影，对不对？阿里影业呢宣布与派拉蒙联合出品的《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将在7月27号在美国首先上映。这也是阿里影业在2015年投资了《碟中谍五：神秘国度》之后呢，再一次参与到了国际大片的投资啊。 汤姆·克鲁斯已经是《碟中谍》系列的一个代表了，每次呢都会在《碟中谍》当中玩一些心跳哈刺激的一些项目。那这一次呢，他除了老搭档西蒙·佩吉之外，还新在这个《碟中谍五》当中饰演了谍女郎的丽贝卡·福格森也再次加盟到了《碟中谍六》的演出当中。 嗯， 同样，他们非常豪华的演员阵容当中，还新加入了《超人钢铁之躯》的主演亨利·卡维尔。 我觉得对这个答案我特别特别意外啊，因为《超人钢铁之躯》当中的亨利·卡维尔呢，在我印象当中一直是那个内裤外穿，然后胸口印有 V 字的感觉。但是这次加盟《碟中谍六》，好像很难把他的这种形象和《碟中谍》这样的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片子来联系在一起哈。 但是汤姆·克鲁斯一直在《碟中谍》当中，其实就是一个超人的形象啊。 是，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超人》。 给我一个电话亭，把内裤当外衣，如果你能够开心，张开披风带你飞行，随时与我这一生无助的能力，深夜不能阻挡你想离开的心。什么拯救地球是那么容易？为什么束手无策？我和你的爱情，为什么我能飞天也能够断地？为什么我却没办法唱出只有你的心？曾经你在你我手里

Come on, get your drink on, get your hands up, get on the floor, y'all. We gonna party real hard. DJ LBR, Big Ali on the MIC.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Clinic 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叫做 I Can Shake This Feeling。 这是一首当时的这个很明显的一种 funky 曲风的一首音乐，当然呢也能听到的一些非常老早的或者是老派的 美国说唱。 你能先把它关起来吗？ 你没发现他现在开始要说唱和 rock 起来了吗？ 哎呀，活力无限呐，年轻人。 静瑜现在已经跳了半天，然后已经有点跳不动了， shake 不起来这种感觉了，对不对哈？ I can't shake this feeling、哎、我感受不到这种感觉啊， 我感受不到，我不能跟着这个这样的一种音乐一起来摇起来，所以最后这点我觉得还挺切题的。但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我最有趣的暑假经历，估计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活力无限的，这种感觉想驾驭到的话，对他们来说一点点都是小 case 了哈。 嗯，但是你刚刚有提到了年轻的时候荷尔蒙的这个问题啊。 嗯， 艾伦也说他自己在英国读研毕业的一个暑假报了个旅行团，结果在团里认识了一个其他城市也刚毕业的女生。 嗯， 最重要的是接下来这句话，现在她是我老婆。 哎呀，一波狗粮撒的猝不及防啊，真的有的时候啊，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读大家的资讯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也是一种非常需要有防备有备而来的一种感觉哈。金生君曼呢说，1994年的暑假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爬长城，去故宫石景山游乐园。2001年来北京上大学之后呢，工作定居，一晃已经17年了，没有太多的刻骨铭心，但是一切貌似都是顺其自然。周末呢刚把娃送回老家，对我来说暑假也开始了。所以呢最后他说，所以呢你看我这个经历好不好，要不要送两张票，送两张票这件事情呢我们一会儿再说。 是八点钟一回来的时候我们先会公布这一时段获奖的两位听众啊。 是， 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自己的答案加上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放假的时候去姥姥家或者奶奶家。依依的爸爸说，暑假最难忘的就是就要去奶奶家的院子了。 嗯， 院子里面有萤火虫、星星、葡萄架，你看就简单的几个词语就把我们勾勒到了这个奶奶家的这个小院的感觉。 是， 还有就是跟邻居家的小伙伴每天都玩到很晚才睡。 嗯， 这可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孩子们特别独特的一些记忆吧。 对， 像现在小朋友们可能都是窝在家里面，人抱个 iPad， 然后爸爸妈妈固定带到固定的游乐园里玩一玩，然后带回家赶快洗小手啊，然后呢吃干净啊。 小手吃干净，这个话你怎么说的这么溜，感觉自己很有经验的感觉啊。 就是我会跟我闺蜜现在一天出去约的时候，她就会帮忙带着她遛娃，让小孩一定会出去之后就扒那个滑滑梯。 是是是， 如果回家不及时给她洗，可能就会生病。我觉得现在可能小孩子会更加脆弱 一 点吧，就是在这种相对来讲细菌比较少的环境下生长。 同时相对 当时哎呦玩泥巴爬， 玩泥巴 树， 静鱼玩泥巴啊。 我小时候玩泥巴一把好手。 哇，真厉害啊。你是捏泥人那种感觉吗？ 对，捏小汽车，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我捏小汽车，然后我爸帮我晒干了之后它还是个模型。 哇，你爸对你真的好好。哎，你爸还专门培养你这个捏小汽车这个技能啊。 嗯，他可能就觉得我捏得好吧想保留我的作品 但是你知道跟当年的孩子比起来，现在孩子相对来说可能可怜的一点就是他们每天虽然去游乐场玩，但是都没有固定的玩伴的哈。所以呢当年的是一大帮小伙伴可能每天都在一块玩，那现在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每天的玩是跟不同的人玩，然后就回家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这个娟子呢说，暑假最难忘的都是去姥姥家，在姥姥家体验各种农庄生活，大家的答案都是差不多的哈。跟现在比起来呢，确实有了一种回忆的感觉。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最有趣的暑假经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呢，我们会在这一时段来先送出两张门票给各位哈。 嗯，刚刚有提到说暑假期间哈，有很多青春的经历啊，很多荷尔蒙爆棚的一种经历。 嗯， 那么提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之前冯唐的一部非常有名的万物生长三部曲当中最重要的一部了，18岁给我一个姑娘。 对， 那这部小说呢也被改编成了同名网剧，上周五开始登陆到优酷播出了。 嗯，给我一个18岁，讲述的是以秋水为首的一群少年呢，围绕着友谊爱情发生的一系列的青春趣事。此前呢，韩庚和张一山都曾经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去扮演秋水这个角色，而这一次呢，扮演少年秋水的演员是郭麒麟。这个选角会让我有点奇怪哈，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还是更愿意去看一下韩庚。 对，韩庚之前那个印象比较深刻，更何况他是跟范冰冰搭，感觉哎还蛮贴切的哈。 哎， 这次不知道郭麒麟是不是瘦了以后打算改走偶像路线了觉得走得不太通啊这 好了，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好妹妹的同名的单曲《18岁给我一个姑娘》。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南三环外环西向东方向，刘家窑桥到分钟寺桥行驶相对缓慢，今天尾号限行四和九。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徐总，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欢迎回来，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我是郭鹏。 哎，郭鹏，你忘记了什么？ 嗯， 你忘记了什么？ 忘记了什么？ 早音乐秀。 我没有啊，没有忘记什么呀，因为我现在在全力准备着接下来要出现的世界杯的阶段哈。 昨天晚上是没有比赛的一个状况啊。 对啊。 但是大家现在进入到世界杯生物钟了之后，我觉得没有比赛反而比有比赛更难受一点。有比赛我就看过去了，没有比赛到那个点我睡不着，我难受啊。 最难受的是你刚才质疑我那一下，我脑子忽然一懵，本来我没忘什么，我忽然想，哎，我刚才到底忘了什么，你知道吧？哈， 这就是大家现在的一个世界杯综合征，就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神情恍惚，喝多少咖啡也没有什么用。然而呢，老板也是这个状态，所以呢，大家心照不宣。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觉得会轻松一点点，因为最近还没有比赛嘛，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些世界杯的趣闻。所以呢，马上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晚睡早起世界杯之世界杯 清晨快报， 荣威 RX8 世界杯清晨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了，我们今天呢先看一看啊，这世界杯呢前两天刚刚不是结束了这个四分之一的决赛嘛，终于决出了四支球队啊，但是呢俄罗斯队是折戟沉沙了。作为东道主来说的话，俄罗斯人民呢还是相对来说有点悲痛的，因为他们原本以为自己可以跨越过克罗地亚的这道坎儿哈。 嗯，但最后还是踢得很顽强啊，一直踢到点球的一个阶段。那现在呢虽然说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世界杯当中的一些征程了，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哎最近也没有闲着，他说俄方呢正在以高昂的情绪主办世界杯足球赛，他也说这一届比赛是涌现出了不少的惊喜。 是， 这就让我想到世界杯开幕赛挺好玩的那一次，就是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踢的那一场。 嗯， 我还记得当时普京还有沙特的这个国王哈是坐在正好这个国际足联主席的两侧，每进一个球，普京就露出一些特别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没有，他还没有什么太尴尬的，是他旁边的沙特王储还蛮尴尬的，他每次都是露出了一副摊手的这样一种微笑哈， 不好意思了，我也没有想到进这么多哦。 对对，但是呢，这个你知道，就是前两天的那场比赛呢，普京没有去，是梅德韦杰夫去的嘛。 嗯， 所以那场比赛当中呢，是这个克罗地亚队战胜了他们，所以那天呢，这个他和克罗地亚的这个女总统两个人互动的照片，其实很多人也是在网上是广为传颂的。 当时大家都在说普京在干嘛，其实普京是在总结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哈。他在克里姆林宫呢是会见了多名的足坛名宿，他说从喜爱这项运动而非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届世界杯办的是非常不错，实际上这也正是竞技运动的魅力所在，看来还是很肯定的哈。 对，你漏了他的一句话，这句话是重点所在，惊喜多多。哎，对于众多天台见的球迷来讲，这届世界杯确实是惊喜多多。但是普京的座上宾哈，有很多大家很喜爱的球员，比如说像墨西哥的前主力门将豪尔斯坎波斯，还有德国的前中场球员洛塔尔马托伊斯，荷兰的传奇前锋马尔科范巴斯滕，丹麦的前门将彼得舒梅切尔。我要为我自己鼓掌， 好，鼓掌鼓掌。你都认识吗这些人？ 我不认识，可是他们的名字真的好难念呢。 但是你还都是念出来了啊！我觉得这都是80后非常喜欢的一些球星了，现在呢应该都是40多岁的年纪吧，估计哈。所以呢，普京呢还带领着，还会见了带领着这个1998年世界杯第3名的中场球员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博班，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名球员哈。所以呢，总体来说呢，普京认为俄罗斯队和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的1/4决赛表现出的坚强的意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所以呢，随后呢，他们也和主教练切索夫一起总结了一下本届世界杯的一些表现哈。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首世界杯期间的歌曲。哎，这首歌曲浓郁的拉美风情哈， 是来自于 Shakira 带来的 Hips Don't Lie。 我非常奇怪的是， Shakira 每次都是用这样的一种风情来出现的，但是呢没想到这一次选了一首拉丁派的歌曲，却没有选他这一首啊，很奇怪的感觉，来听听看。 Shakira Shakira Oh baby when you talk like that you make a woman go mad So be wise and keep on reading the signs of my bodyRight. All the attraction, the tension Don't you see, baby, this is perfection Hey, girl, I can see your body moving And it's driving me crazy And I didn't have the slightest idea Until I saw you dancing And then when you walk up on the dance floor Nobody can let it go The way you move your body, girl And everything's so unexpected The way you right and left it So you can keep on shaking it I never really knew that she could dance like this、yeah. She make a man wanna speak SpanishCómo se llama, bonita, mi casa Shakira, Shakira Oh baby, when you talk like that You make a woman go mad So be wise and keep on Reading the signs of my body I'm on tonight, you know my hips don't lie And I'm starting to feel you, boy Come on, let's go, real slow Don't you see, baby, I see us perfect If I know I'm on tonight, my hips don't lie And I'm starting to feel it's rightThe attraction, the tension Don't you see, baby, Shakira, this is perfection、Shakira. Oh boy, I can see your body moving Half animal, half man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I'm doing Just seem to have a plan My will, I'm self-restrained Have come to fail now See, I'm doing what I can, but I can't So you know that's a bit too hard to explain Let me see you move like you come from Colombia Mira, en Barranquilla se baila así En Barranquilla se baila así Yeah, she's so sexy, I am a fantasy A refugee like me back with the Fugees from a third world countryI go back like when Pac carried crates for Humpty Hump. We lead a whole club dizzy. Oh, why the CIA wanna watch the Colombians and Haitians? I ain't guilty, it's a musical transaction. Bobo, zobo, no more do we snatch rope. Refugees run the seas cause we on our own boat. I'm on tonight, my hips don't lie. And I'm starting to feel you, boy. Come on, let's go, real slow. Baby, like this is perfecto. Oh, you know I'm on tonight, my hips don't lie. And I'm starting to feel it's right.The attraction, the tension, baby, like this is perfection. Okay, 来自 Shakira 带来的 Hips Don't Lie. 这个反正呢去跳扭动的舞蹈的时候呢是绝对不会说谎的，身体会告诉你一切哈。相对来说我觉得 Shakira 这首歌曲呢好像跟他前几年的歌曲比起来呢没有的那么的这个公众，总体来说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更加拉美一点点哈。 但这样拉美的风情就会让大家瞬间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哈。像音效跟我们说，哎呦你这前奏一出来劲舞团呢有没有 劲舞团如果在暑期的话估计你也能玩一夏天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八强战的已经呢过去了哈，当然呢也有人呢是评出了八强战的最佳的阵容，我们来看看这次的最佳阵容是什么哈。 是，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德国的踢球者杂志评选出了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最佳十一人阵容，那其中两个人呢是已经出局的球队的队员了，另外九个人都是已经晋级的球队的队员。 嗯， 而巴西和乌拉圭两支南美球队居然没有球员入选到最佳阵容当中， 对，这件事情也让大家比较奇怪。但总体来说呢，你想想他俩反正都已经出局了，那一定是踢的不是很好了，所以呢应该没有进入这个最佳阵容，大家也能够理解了。来看一看最佳阵容的具体的位置，门将是库尔图瓦，后卫呢是瑞典的林德勒夫，英格兰的马圭尔，法国的瓦拉内以及呢克罗地亚的维达，中场呢有法国的坎特，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以及俄罗斯的切里舍夫，这几位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哈。 嗯，还有比利时的德布劳内以及比利时的阿扎尔，那前锋呢是来自法国的格列兹曼。 嗯，也希望他们在四强赛当中呢有更好的发挥和表现。当然呢我们在这个上周五的那次活动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有一幕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不光上周五了，就是前两次大家都一起去演唱了这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对， 一起大合唱的时候感觉超级激动的哈。 是，这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届世界杯莫名的火了起来，而且它还真的就是在俄罗斯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吧， 也会响起。 对，当时主办方响起了之后，很多中国球迷都很错愕，说哎，在这居然也可以听到中文的歌曲。 嗯， 那海阔天空这四个字呢，可能也正是说明了足球这种运动带给我们的一种内心的体验， 有点泪目。我们来听听来自于 Beyond 海阔天空。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倩影中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为什么买机油省途虎养车？ 大品牌厂方授权，原厂直供。大品牌授权，原厂直供。途虎养车，大品牌授权，每一瓶机油原厂直供。 正品机油在途虎，途虎养车。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至25.18万元。 洗澡。 听说你最近做外汇赚钱了，在哪儿做的呀？ 当然是中国银行呀，中行易融汇手机 APP， 期权、外汇、贵金属交易专业客户端，投资品种丰富，操作简便，市场行情尽在掌握，点差优惠力度大，现在还有挂钩国际原油期货的原油宝。 太好了，我马上就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客户端，详询中行网点或95566，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Marcus and Martins 带来的 Heartbeat 啊，算是夏日比较清新和凉爽的一首歌曲了。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是不是就需要这样一种歌曲来给大家来打打劲哈？ 嗯，夏天呢也需要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最有趣的暑假经历，来发送你的答案加上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我们今天呢让大家发送手机号码，所以我们也有奖品要为大家送出的。刚刚那个小时的时间呢，收到了大家很多在暑假期间非常有意义的一些事儿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今天的第一份文票一共两张送给我们的第一位朋友， 来看一看是谁。 哎，还记得刚刚跟我们分享哈，假期的时候有代表自己大学去台湾参加辩论赛的小鱼仙吗？ 嗯， 来恭喜手机尾号是8385的小鱼仙获得了我们两张这一次的舞剧作品《灰姑娘》的门票， 来恭喜一下啊！我觉得算是刚才其实也聊到了自己的整个的一段非常有趣的一些经历，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只是送出了《灰姑娘》的两张门票。我们在这个时段呢，在八点到九点的这个时段当中，其实 实还是会再 pick 一位朋友来送出两张门票的哈。 是在夏天的时候，也想要让自己的暑假的经历更加有趣一些，大家可以选择这次即将在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为大家呈现的英国国宝鬼才编舞大师马修佐伯恩的这个舞剧作品《灰姑娘》。 嗯，从2014年的首次登陆中国的舞台，并引发了强烈轰动效应的男版《天鹅湖》，再到2017年令中国观众脑洞大开的哥特风《睡美人》呢，相信大家对这位极善于颠覆传统、重构故事的编舞家其实并不太陌生了哈。 这部《灰姑娘》呢，1997年是在伦敦的皮卡迪利剧院首演，在编创上也是延续了马修伯恩的一贯风格，就像一锅食材丰富、秀色可餐的什锦菜一样。因为这部舞剧当中哈，像融合了芭蕾舞、爵士舞、踢踏舞、舞会华尔兹舞，还有滑稽哑剧等等众多的元素，所以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都非常强，让观众更容易沉浸其中，感同身受，有的时候会开怀大笑，有的时候也会动容的流泪。 2017年的升级版的《灰姑娘》的舞美服装设计是由托尼奖和奥利弗奖的双料获奖者舞美设计大师列兹·布拉瑟斯顿来操刀，而灯光的效果呢，则是由奥利弗奖的获奖者尼尔·奥斯汀来设计，场面宏大，效果逼真。盛极一时的巴黎咖啡厅遭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空袭，在闪电战当中逐渐坍塌的这个残垣断壁，或者是伦敦地铁站以及帕丁顿火车站的内景，以及泰晤士河畔的夜景等等，这些场面都会在观众的眼前以电影般的质感去精彩呈现。哇，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很难得的一种感受啊。 听完你刚刚的描述，毋庸置疑，这将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观剧体验，也会成为你如果带着宝宝去看的话呢，那就是非常有趣的暑假经历了。 是的， 我们第二时段呢，依然是有两张门票要为大家送出，各位可以在互动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最有趣的暑假经历。 当然呢，暑假经历当中呢，大家也可能会获得这一次的门票啊，暑假。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算是我在暑假当中一直会觉得有一点点淡淡的小清新，或者是那种小伤感的歌曲。我觉得孙燕姿当时在做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也是一样的心境。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一样的夏天》，来送给你。 回忆。

戴上墨镜叫爱是跳舞，跟着节拍起一二三四五，你少了穿内衣，不做别的事情，变成猫跳一支舞、yeah、给我金鱼两条，吃饱了不想动， 听到的是 Nico Highway， 来自新加坡的一个乐队啊，猫速公路带来的跳舞的猫。8:37，欢迎继续回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哎，刚才呢听到了这个猫速公路的时候，我每次都能感觉到有一种大道在前面，然后在高速公路上不停的飞驰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难忘的暑期才有的这种经历，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冬天的大马路上一个人去飞驰哈， 就撒开了玩的这种暑假的感觉哈。我最有趣的暑假经历，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刚刚我跟大家介绍了，哎，有一位朋友说自己在我们国家60年的这个大庆的时候哈，自己参加了这个志愿者，平时训练很辛苦，晚上彩排的时候也很辛苦，但看到最后大家特别以整齐的方阵经过天安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由衷中的自豪感，哎，一时激起，这不能叫千层浪， 千层浪倒不至于，反正但是呢，我觉得湖面呢，感觉好像有很多波纹的感觉了。ZJH 这位朋友呢说，2008年的人生的最后一个暑假是都是在场馆里做了奥运会的志愿者，在网球中心的整整的一个暑假，虽然没有能够利用最后一个暑假好好玩，但是也算是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也算值了吧。哎，你别说啊，08年的奥运会的时候，我很多的朋友在北京上大学的朋友呢，基本上大家都有做奥运会志愿者的这样一个身份，而且每个人感觉都在青春当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是依依妈蕾蕾也说，2000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在工人体育场参加了大学生运动会的开幕式表演。 嗯， 当时和外国的小伙伴们辛苦的练了一个夏天，晒得特别黑，但是特别开心，也是终身难忘的暑假的经历。 是，你看跑跑呢也说，2007年考到中国政法，2008年的暑假做了奥运志愿者，2009年暑假参加了国庆60周年的方阵训练，2009年暑假大三在学校复习准备考司法考试，所以呢大学期间的3个暑假都没有回老家，但是呢都过得非常的充实，现在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啊。 嗯，但是也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啊，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像书王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我最深刻的暑假记忆就是8年前的暑假，我大三，我不顾父母要我考公务员的这个建议，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参加了 top 2高校的研究生夏令营的招生，并且顺利的拿到了保送博士的资格。 哇，厉害厉害啊， 读完毕业结婚，直到现在在北京安定下来，回顾这段路程，我想说，自主选择的道路最精彩，一切的起点都在那个难忘的暑假。 嗯，所以呢，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呢，人生能够独立的走过这一段经历的话，确实会给你带来很不一样的一种回忆以及力量的感觉。当然呢，我觉得跟你有点类似的，我觉得算是乐坛当中的周笔畅了，因为他也经历过自己的一些波折，但最终呢，也是凭借自己的这个成功，最近呢，而且也是算是赶上了一波风潮，重新我觉得算是爆红回归到了乐坛当中了。 对，最近刚刚发布了第10张个人专辑啊，上周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那第10张专辑重命名的第2主打歌《鱼罐头》，7月9号正式上线。听到《鱼罐头》这个 字啊，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因为这是他曾经发行过的歌曲。嗯、 对，所以呢，也是曝光了这个首播的预热的海报。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将自己曾经发行过的七首歌曲进行了颠覆式的改编，并且进行了重新的演绎，为这些曾经被大家熟知的歌曲赋予了全新的音乐动力。11号呢，重命名的全碟将会一起上线。这也算是现在呢，在数位音乐时代，大家所通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先播几首歌曲，然后最后再组合啊。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 BB 送上最美的期待了。不知道这张专辑当中会有哪些惊喜，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期待。当然这首歌曲呢，也算是抖音的一首神曲了，估计很多人在抖音当中也听过哈。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 The center of Beijing. I'm no longer broken hearted. So glad I came here tonight. And I see you got what I wanted.What a lie. 来自 Scala 带来的 Came Here for Love 这首歌曲呢，算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而且呢，我觉得如果你在地铁当中把它设成铃声的话，当你的手机铃声大作的那一刹那，估计旁边人呢也会被你惊艳到。 你今天千万不要教大家，你看郭鹏给大家梳理的这些榜样哈，在地铁当中用这么吵闹的铃声，然后去颐和园我划船的时候，然后 没，那不是我说的啊，那不是我说，那是我是只是说青春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去划船的时候会比较喜欢玩的，现在都没多少人划船了，就这件事你教也教不了。 很多人划船啊，你可能不经常去逛北京的公园吧，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现在像北海、紫竹院、颐和园， 别说别人，你划不划？ 划，我前两天刚去过北海， 是用桨的那种吗？ 有 还是？鸭子船， 我是写鸭子船了啦，讨厌。 是你说鲸鱼，你这种啊，你自己还用桨划，你不觉得那个 不是？你知道，就是最好玩的是，当我坐上大黄鸭船了之后，迎面过来了一个毛毛虫，我就瞬间不开心。为什么我没有坐上毛毛虫船？ 你会发现那个。全场只有一两个毛毛虫，所以你很难做到啊！ 就跟买到限量版的包包一样的开心。 是啊，所以啊，你下次来分享一下你的公园攻略也不错哈。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暑假经历了。当然，如果不喜欢户外活动、怕晒黑的各位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暑期档的一些选择。这个暑期档的竞争真的挺激烈的哈、啊！如果在这个档期上映的影片，如果没有一点真功夫的话，挺难立足的。像黄渤之前呢，已经四处奔走啊，在为自己的电影《处女座》一出好戏来站台。那最近呢，他们干脆推出了一个。大叔组合来吸引眼球。 当然呢，这个影片呢是由黄渤、于和伟、王宝强和王迅四位大叔来主演，但是好像他没有蹭到最近的什么山争大哥之类的这种热点哈。但他们组成的这个团体呢，就叫好戏四优。 For you 啊，好戏 For you 四优， 真土、啊，哎呀！ 但是他是写的好戏四优啊，是不是啊？ 月月鹏叔叔，你没有救了。月月鸟叔叔， 月月鸟叔叔其实英语还可以，但是他刚才写到四优，我没有反应到是 For you。哎，看来还是你的这种反应会快一点。 好戏 For you， 那这个 For you 呢，也是 For uncles 的这个缩写哈，就是四个大叔的缩写。你看，其实是一语双关。这个 For 既可以就比如哎给你的好戏一出好戏，也可以是四位大叔的这个缩写。那么电影当中呢，这四位大叔是流落到了荒岛当中，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怎么感觉有点像极限挑战的电影版呢？ 关键呢，黄渤还说自己是个导演的练习生，希望观众能够 pick 他。这部影片呢是8月10号来上映，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好好期待一下。想起黄渤呢，我就想起了这个他的好朋友，名字叫做杨坤，这位呢也是大叔系的哈，所以呢我觉得，但是也算是萌叔了。现在呢叔系这么受欢迎，所以呢我就想到了最近杨坤的这首歌曲，其实在抖音上还蛮红的，被翻唱的版本哈。 对， 来自于杨坤以及郭采洁的《答案》，来听听看。 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中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要挣脱你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 做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感觉，静宇？ 就是之前在春晚上听的时候觉得挺好听的，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抖音重新把它捧火了起来。 然后呢，听起来还是那么好听，是吧？ 但是有朋友说，来郭老师，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一首抖音接着一首抖音？最近玩的停不下来啊？ 对，因为我主要呢是准备呢这个借花献佛一下，因为明天呢我旁边这位将会推出一个炸裂的小视频，具体是什么呢我就不太清楚了啊。 我还没拍你就形容炸裂，你这给我很大压力啊！ 你知道昨天我发出月月鸟这三个字之后呢，就有很多人发出清蒸鱼过来哈。所以明天不知道你会给大家送上什么样的一个视频。反正呢，静瑜现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呢已经定位为一个大长腿的美女了，所以明天该怎么样表现看你自己 了。什么叫定位为我本来就是大长腿的美女？你天天每天给我挖坑，这个搭档不能要了。 好吧，赶快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到底的 pick 了哪位朋友。 是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舞剧《灰姑娘》的演出票两张。这是英国国宝级的编舞大师马修伯恩，他将在8月份抵京带来这一场战火版的舞剧《灰姑娘》正中来袭。 订票电话呢是400-635-3355啊。我每天呢有两位获奖听众，每人两张票。我们现在马上要抽出的是第二位听众， 来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0415的跑跑，也就是刚刚来跟我们分享哈自己07年哎考大学，08年做奥运志愿者，09年国庆60周年训练， 好忙啊！ 然后又准备司法考试啊，3个暑假全部都没回老家，过得非常的充实。 对， 但是也是在为了自己的梦想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一步一步坚定的走着。 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啊，这个明天呢，我们还会有继续呢为大家送出《灰姑娘》的这个舞剧的演出票，也请大家继续来积极的互动啊。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呢，西部和北部地区呢有雷阵雨的天气，从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还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过程，请大家注意一下。 出门记得要带上一把伞喽。 好的，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全部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来自于方大同的《云南里去找一找暑假的感觉》。 花园里，冰墩里，有我和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们，相同的心。人总要与生活打拼呀，总要有难念的经呀，总要对一件事情 需要拥抱 一颗纯真的心。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 苹果里的花好美。 Oh yeah， 迎来沙漠古道的日落， 回味一杯茉莉， 流水的声音，